認為並非只是內部事務，美方有義務提出這些議題。布林肯發言大約兩分半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花了超過15分鐘發言，指中國主張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非少部分國家制定的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兩國民主有別，美國應該管好自己的事，不應該對中國人權和民主說三道四，堅決反對美方干涉中國內政，美國亦都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和中國說話。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576點，跌2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99點，跌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9.03，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4，人民幣6.512，英磅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7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34.8美元，賣出1736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3號、8號、9號、14號、23號、25號，特別號碼是35號，頭獎有一注半中，每注是派7600多萬。天氣方面，一股較潮濕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的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有一兩陣微雨，同沿岸有薄霧，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相當溫暖，氣温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日能見度較低，日間相當溫暖，稍後北風增強，星期一朝早顯著較涼。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今个礼拜咧，我哋开始新界东区。新界东区有啲咩嘢呢？系我至爱。因为东区呢就系西贡区嗰边啦，新界东。即系最多胜景，最多靓嘅地方，咁就鍾意出海啦，鍾意行山啦。 我爱这平凡，却最美空间，踏过西湾，今走进咸田湾。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嘅经典民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2000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音乐说陈柏宇的音乐选择。 呢首歌就系天才白痴钱钱钱。我觉得呢个钱同埋生活嘅关系好微妙咯。 嗯， 你又冇咗佢又唔得，但系佢又唔可以成为重点，但系佢亦都可以解决到某一啲问题，俾到你多啲时间去做第二啲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魔莉，敏感时刻。 嚟到啊，即系就嚟接近周末啦，个个应该狂欢、好开心嘅时候嘅礼拜五晚。 系啊 ，Happy Friday 啦，仲要今晚应该特别紧张啦，大家都系嘛， 系啊， 期望住会更加开心，因为六合彩今晚好劲啊嘛。 相信今日应该有两个人超级开心。 系啦，其实。1.5 啊，一点五，即系两个人啦， 系系啊，冇错，亿几啊嘛，系嘛， 系啊，1.1亿啊， 系投注额都有成一亿啦，咁啊，头先我啱啱见过身边所有人，都问系咪你啊，幸运儿系咪你啊，系咪你啊，系咪你啊，咁样， 我个人好正面， 是是莫莉， 系啦，我好正面嘅，我唔会问人嘅，即系头先一听咗个结果，知道1.5中咗之后，我就话，哦，一定系我，你哋唔使拣，你都唔使谂啦， 系咪啊？ 系啊， 中咗都继续做节目啊， 梗系要啦，唔好俾人知添啊。 哦， 真系唔系，因为我发现一样嘢， 嗯， 其实而家咧即系1.1亿好似好多咁啦， 系， 其实唔好多噶咋， 系啊， 你一栋楼都已经一亿啦， 有时分分钟都唔够添啊， 系啊，你仲要你谂下，我真系好低能噶，我真系会有谂过，我如果真系攞一亿，唔系攞一诶呢个点使后话，即系都有谂啦， 嗯， 但系我喺度谂，我攞一亿去买一层楼。咁跟住其實佢嗰啲洗費啊、管理費啊、嗰啲咩會所費啊、地税嗰啲，根本上我蝕緊㗎喎。即係就算我攞一億，我買一層樓，其實我都一定係一個窮嘅人囉。 咁如果你攞晒去賣，咁更我攞晒去賣，你梗係啦，傻妹。 係啊，跟住我只能夠買咗幾千萬嘅樓， 仲唔夠啊？哎呀，好慘啊！我住層樓幾千萬咋？ 誒，有啲人真係咁諗㗎。 你如果啲錢係嚇咁樣種翻嚟嘅啫，呢啲係嚇正所謂即係天跌落嚟送俾你嘅幸運之物嚟嘅。誒、 哎，彭晴又講得啱啦，所以我亦都有諗過、 嗯， 我如果真係咁好彩，嗰一億啦，唔好講1.1亿啦，一億二計啲， 諗下都開心啊咧。 跟住我唔係啊。因为其实我想咧，其实唔系真系有好多噶咋。因为点解我咁讲咧？我真系有 要你揾啦，你揾下。 系啊，我宁愿好似而家咁啊，分分钟。因为话说咧，就系、是、如果当你真系中咗一亿啦，跟住之后你就要通常成日都讲噶嘛，呢啲钱咧，你应该要攞翻一 嚿 做善事回馈翻出去嘅。咁好啦，当我攞咗几千万出去咁样啦，跟住之后身边啲 friend 如果知道我自己真系中咗，最 friend 嗰啲，你觉得你唔会即系同佢豪玩啊？请佢去旅行一个贵嘅旅行啊？屋企人咧，你又分啲俾屋企人？ 当然啦， 分下，其实你剩翻唔系好多噶咋、 嗯， 你可能剩翻可能嗰6000万啊，就买一层豪宅都未必够噶啦，到时 你屋企好多人咩？ 十几个噶家族生，即系我舅父阿姨啊。 你中意住埋一齐？ 系啊，或者点都，你都话朋友都熟佢去旅行，你冇理由唔熟啲屋企人噶嘛？ 即系你觉得你即系如果你中咗嘅话咧，即系你买几间屋，你就会用晒啲钱噶啦。 或者就算唔系几间屋咧，即系你我会觉得你分可能一啲钱俾啲屋企人， 系， 因为我都觉得我会分俾佢哋嘅。 系， 咁你系啦，你分得唔多。 几认真啊！我咧真系谂过， 真系谂过嘅呢啲。所以我都喺度谂，哇！如果唔系中一亿嘅话咧，嗰啲几百万啊，嗰啲其实我都喺度谂啊，嗰啲中完之后可能都唔系真系好多嘅啫。 哇，就系可能真系唔好多。你而家咁样讲咧，你话亿几系咪好多咧？当然唔系好多啦吓。咁、但系叫你揾咧，可能你一世都揾唔到添啦。 揾唔到噶， 即系呢啲 lucky money 我觉得即系中咗，咁就即系系啦，好好咁去管理啦。我谂你都听过好多唔同嘅故事咧，就系话啲人中咗，跟住然之后就好快，跟住就洗晒，跟住哦冇啦，变咗穷光蛋啊咁样。哇，理财嘅嘢，你中唔中，你都一定要学下点样去做嘅。 系啊，其实我都发现系噶，尤其是咧，有好多人咧，你知道佢中咗之后，你只系可能见过一次面，又或者新闻报道过一次，之后咧佢就直情消息匿迹，跟住曾经有啲人咧，又或者有啲报道就话，哇，嗰个人曾经中过唔知几多次六合彩嘅， 跟住之后咧就话攞去食晒。我记得好似早排又讲日本有一个后生仔啊嘛，廿几岁嘅时候中六合彩，而家冇晒钱啦，佢话攞晒啲钱走去食啊， 系啊，食咗咁多钱， 系啊，食咗好多年嘅，不过就系啦，就专门去晒一啲贵嗰啲米芝莲餐厅咁食晒佢， 咁可唔可以食到中年啊？佢后生仔， 佢系食到中年。 哦，咁都好啲， 咁就食晒啦。但系佢仲喺度，仲生存紧。 我想问下彭晴，如果真系俾你中咗一亿嘅话，你会点咧？你会唔会食晒佢？ 我梗唔会啦。 系，我买楼咧， 我会储起佢啦，或者我会谂下要点样用。我一定唔会好似你咁样话买间屋就冇晒洗晒佢啦。不过，in fact， 你讲起话即系如果话买呢啲即系博彩啦，系博彩活动啦，我。 的而且確咧，即係啦，我屋企人裏邊都經歷過嘅，有兩次係啦，冇錯， 大金額嘅 都大嘅金額，係啦，就唔係頭獎啦，當然啦，佢都好細個嘅時候啦，其實就係幾廿年前嘅時候啦。 人生最叻嗰樣嘢，我中過120,000啫。 我嗰啲我同啲朋友夾粉買，我都係好 一次啫，係 啊，一次都係贏唔知20,000定100,000啊嗰啲，都好開心。但我記得我有一次屋企係中咗三獎， 哇， 係啦，咁就六合彩三獎係啦，咁但係嗰期有好多人中嘅，咁所以唔好即係幾萬蚊咁樣咯，係啦。咁另外一次咧就係幫我媽買馬，咁嗰次犀利啊！嗰次贏咗40,000+啊！ 哇， 係啊！咁仲要係咩咧？嗰次係好搞笑。 咁你幫你媽咪買，你媽咪有冇分翻啲俾你啊？ 嗱，嗰次係搞我解釋件事俾你聽。嗰次咧就係我喺香港咁啊翻嚟玩，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打電話俾我，佢話你幫我買馬，買邊只乜乜物啦咁樣嗰啲啦，咁好啦咁樣。其實我係幫佢買嘅，咁但我就唔識買嘅，咁我就走去买，我买错咗噶，其实个号码， 哦，即系唔打唔撞嘅啫， 我中咗啊！ 哇，咁你阿妈应该分一半俾你， 佢冇，系啊，佢分咗少，唔系。我都冇乜所謂啊，其實咁佢請我去旅行去玩咯， 係咁開心嘅， 咁佢都好開心嘅，因為其實屋企環境都麻麻地啦，咁都幫咗屋企啦， 係 啊， 最緊要 嗰筆錢都係幫咗屋企咯，咁都幫咗一段時間添啊，所以即係感謝上天，真係感謝神啦嚇。 係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亦都而家疫情關係啦，多咗好多人用唔同嘅方法咧，即係去做呢一樣嘢。 係網上買係咪？ 係啊，跟住我都唔識啊，反而我阿媽叻過我，你知唔知？我阿媽今日打電話俾我，因為我有多嘢做咧，今日我就係打電話俾我阿媽，喂，你經過嘅時候你就睇下會唔會都幫到手啦咁樣。唔係、啊，我上網買嘅啫咁樣。哇！我心谂，而家我妈都高科技嘅， 系啊，好耐噶啦，傻妹， 我真系完全都唔识嘅呢啲嘢。 你知唔知咧？六合彩咧，对于香港人嚟讲咧，除咗系一个横财梦之外咧，另外一个作用咧就系佢有一个慈善嘅用途喺里边。 系， 你知唔知早排疫情嘅时候啦，咁啊好多期嘅六合彩都冇搞住啦，其實有好多嘅慈善團體咧，都好似熱窩上嘅螞蟻咁，係非常之心急嘅。 哎呀，我好似都睇過呢單新聞。 係啊，因為如果係唔搞六合彩，係冇人投注嘅話，即係冇搞住，冇人去投注嘅話，其實係對於即係嗰個慈善嘅事業咧，係有好大影響嘅。所以嗱，即係雖然1.5注啦，恭喜呢啲幸運兒啦嚇，未中嘅朋友唔緊要嘅，真係用調轉你個心態嚟睇。今晚你做咗善長人翁，惠澤社群。係啊，要安慰自己啊。仲有下次噶嘛？ 係啦，我成日都係咁安慰自己。 啱啊！開始我哋今晚嘅節目啦，敏感時刻有彭程有莫莉，仲有佢哋啊。 Watching in again. 想起很多钱就想起 ABBA 这一只歌，因为有三个 money ABBA。除了钱呢，个个都好希望拥有之外呢，另外就係好身材，相信唔止女性㗎啦，而家係连男性都好希望自己拥有一个非常之好嘅身材。 係呀，呢个当然啦，係呀，咁但係就靓嘅身材呀，靓嘅身材都要吓、有啲准则，有啲标准㗎喎，即係唔好过分喎。 係呀，有段时间就兴到劲瘦㗎，要碌竹咁样㗎嘛。咁而早几年对我嚟讲，我 系 开心嘅，因为终于啲希诶，即系有啲人就话中意翻有啲肉感少少，系啦，咁就对我嚟讲，唉，我呢啲即系不嬲都肥胖噶嘛，咁我就觉得唉，仲唔系我嘅年代，我嘅世纪系啦，但系最后屘原来唔系噶，就算潮流嗰段时间兴话啊有啲肉感都好啦，最后屘咧大家咧你会 feel 到咧身边嘅人或者身边嘅朋友，你问佢哋，佢哋都话梗系要瘦啦，梗系要中意嘅女仔梗系瘦啦，男仔又话要减肥啊，都系咁噶噃。 其实男仔佢中意啲应该大嘅地方就大咯，系嘛，应该系啊，细嘅地方就细咯，应该瘦嘅地方就瘦啊，咁样咯。 我覺得啲男仔太過分 了，但係有肉地嘅女仔不嬲都受歡迎嘅喎， 一啲啲我覺得，因為咧我聽成日啲朋友講咧就話如果真係做女朋友嘅時候啦，咁當然佢哋就覺得喂好攬啲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哋不停望嘅時候都係望啲瘦 uncle 嘅啫，越瘦佢哋就好似覺得話喂越吸引，咁同佢哋做揾或者佢哋欣賞嘅都係兩樣嘢嚟嘅，跟住好啦，咁啊當然佢講到就話好攬啲啊咁樣啦，咁啊但係到佢認識嗰個嘅伴侶嘅時候咧，都係瘦嘅、或者就算可能有少少肉地都好啦，我見證住身邊啲朋友嗰、那個嘅女朋友都會繼續減肥。 係，一係你咪調翻轉嘈翻肥佢咯， 嘈肥咗佢哋都 掟翻雲啊，嘈肥個另一半啊。 係，但係呢樣嘢衰啊，啲男仔就成日要求啲女仔點樣瘦啲好啲啊，點樣身材好啲啊，正啲啦。 係， 佢哋永遠唔會心諗你哋自己本身嘅身材係點。 係，佢要求人哋係 啦， 自己就少啲。好多人好多都係呢啲咁嘅人嘅。 係啦，但係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咧而令。到我哋嘅女性更加好渴望咧，就系有咁瘦得咁瘦， 所以咧就没有最瘦，只有更瘦啫。 最近有个潮流仲过分， 系 咁话说就系话咧，某一个品牌嘅童装，咁你只要着到嘅话咧，就系潮流嘅指标啦。 童装 系，跟住亦都睇到入边有好多相啦，佢哋着完嗰个嘅童装之后啦，成个人嘅身材咁，当然啦，因为你着咗件细啲嘅衫啊嘛，玲珑浮凸咗好多， 系啦，好窄喎， 系同埋。今年唔知系咪兴露肚脐，即系啲夏季咧， 短切切嘅衫系咪 短到好似就咁包住个胸嘅啫， 系 哇，系啊，跟住可能肚脐上少少咯， 系 我 feel 到，因为我之前咧都有最近都有睇嗰、那个内地一个综艺嘅真人 show 节目嘛， 系 佢哋连 乘风破浪啊嘛， 系啊，佢哋连练跳舞咧都要特登露条腰噶， 系 系啊，即系啲衫咧都真系 线条， 系啦，啲衫啊嗰啲都特登系露晒成个肚， 咁露腰个衫久唔久都兴。 但系佢直情系就系头先我所讲嗰啲啦， 露腰嘅衫就唔紧要，着件童装衫成为咗好身材嘅指标啊！你头先真系咁嘅意思啊？ 系啊，即系呢一个就真系好夸张。 哇，真系夸张！不过咁，你话呢啲叫做中童 size 咧，我谂大概系160系咪150、160咁嘅 size 咧，就好多大概着细码嘅女仔咧都着得落嘅。 但系不即系无可否认一样嘢嘅。有阵时如果我买咗童装之后，我而着得落， 你着嚟都会觉得，哎呀，我着得落好开心啊， 好开心。同埋咧，另一样嘢就系童装系平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令到我就会特别开心，想开心。 系啊，我记得我阿妈以前咧买衫都系咁样，因为佢系啲好瘦削80几磅嗰啲女人嚟嘅，所以咧佢买衫咧，佢都系买童装噶，佢连买鞋都系买童装噶。 但其实你都应该系着到童装。 我而家着到啦，我以前着唔到啦，我103磅噶嘛，以前 系 啦，咁 我咪即系以前嘅你咯， 系啦，即系以前都。 都系啦，但系而家着到，但系咁童装有咩咁自豪咧？嗰啲瘦到病态，嗰啲瘦到唔健康。有一排咧，你话如果你讲起着童装衫，而家成为一个咩叫瘦嘅指标咧？之前都变态噶，以一张 A4 纸啊，系咪摆喺自己条腰嗰度咧，就为一个哇呢、這个身材最标准啊！条腰咧，如果好似张 A4 即系摆张纸喺前边嘅遮得住咧，呢条腰咧就叫靓啦。 甚至乎有段时间系话你将只手，譬如在左手 反手咁样，系摸到自己条腰 个肚脐，只手指掂到嘅话，就代表就系正啦。咁真系好夸张。 仲有就将条 headphone 嘅线可以围住条腰，咁又好睇。再者咧，就将1蚊硬币摆咗喺呢个食指同埋 锁骨， 系啦系啊，锁骨又系摆喺锁骨嗰度咧，又系话即系哇呢啲就 系 靓啦。 系啊，咁啊跟住亦都当然啦，有好多人都喺度争议啦，亦都有啲人就会话喂呢、這个你觉唔觉得系一个侮辱咧？即系你会令到即系个审美眼光全部扭曲晒嘅，即系女性唔应该系瘦先至靓嘅，即系就好多呢啲嘅议论出嚟。 明白嘅，莫莉，但系就系个问题就系、大家都好明嘅，唔应该咁样瘦，但系咧就嗰个潮流啊，就好似逼紧你咁样。嗱，如果你唔系咁嘅话咧。就冇人中意你啦， 系啊，甚至乎或者可能好根深蒂固添啊，因为咧其实之前早排啦，喺呢个英国啊有一个嘅调查，咁佢就访即系就研究嘅对象就系咩咧？30个5至9岁嘅小朋友女童啫，即系女细路女，咁啊攞佢哋做研究，咁啊点样研究法咧？咁就系询问佢哋啊到底中意同埋理想嘅身材系啲乜嘢？5岁嘅啫，至到9岁嘅咋？ 佢哋话乜嘢？我要靓， 好啦，咁啊跟住 瘦。 系啦，咁啊，咪当时未住嘅，咁可能就指住一啲洋娃娃或者佢讲嘅嘢，即系个指标就普通嘅嘢啦。咁好啦，咁啊讲完之后咯，再安排佢哋玩一啲好瘦嘅公仔，即系例如可能我哋细个成日玩嘅芭比啊嗰啲啦。咁好啦，玩完呢啲之后咧，或者真实身材嘅公仔，即系而家嗰啲女性比例嗰啲啦。 哦， 咁跟住 真实嘅比例， 佢咁样写啦，即系我估可能系芭比啊嗰啲咯。咁跟住佢就话啦，或者再超瘦啦。咁佢就话啲女童啲小朋友啦，玩咗5分钟之后，再问翻佢同一个问题，就话你觉得点样嘅身材，或者你最想嘅身材去到别点样啊？跟住结果咧，佢哋全部都指住嗰个嘅公仔，我希望好似佢哋咁瘦。哇！跟住呢件事令到咧，即系原来系细细个嘅时候，会唔会就系我哋玩嘅嘢，或者我哋细细个已经有一个嘅谂法，系有概念就系越瘦就代表靓。 系啊，已经影响咗啦，所以咪就系咯，所以我哋咪而家由细到大都觉得系啊，一定要跟住个潮流走，个潮流话啲乜嘢啊，要瘦啊，咁先好睇。而呢一个影响唔单止就系影响到我哋好多男人。都系添啊！ 所以我成日觉得咧，即系潮流呢样嘢咧，感觉上面咧就系、系啊，可以好潮啊，但系同一时间，大家又潮唔潮得起？我觉得唔需要一定要潮就代表自己靓或者代表好咯。 系啊，要时间慢慢去浸入同埋去学习啊！吓， 转个头翻嚟，我哋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啊！ 系啊。 我有 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 咧，潮流呢样嘢会唔会就系我哋都市人咧先至系好着重嘅嘢咧？不得而知。 系咁，但系潮流系咪一定要跟咧？头先阿莫莉都问咗呢一个问题咧，因为扭曲嘅价值观系咪一定啱咧？除咗身材之外，仲有感情观咧。 而家听紧嘅系江海嘉歌曲啊 ，City Pop。 系啦，咁啊，一阵间我哋有性情中人，今晚都会讲下你扭曲咗嘅感情关系，譬如好似婚外情啊、出轨啊、小三啊等等嘅话题啊， 1872388打电话上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二，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人大常委谭耀宗话：暂时未收到通知话常委会。暫時未收到通知話常委會幾時開會，有可能是下個星期。譚耀宗認為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方面，成員要熟悉法例而且不會參選，而不打算參選的可能較年長。他說有意見認為成員要由人大常委會任命，他認為建議合理。他又認為人大常委會提出有關香港選舉制度的細節時，盡量具體會較好，否則由特區做修例工作的時候，進展可能受到影響。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海洋公園未來發展方案的撥款，涉及包括大約16.6亿元的非經常撥款，以及小修海洋公園大約40.3亿元的貸款利息。方案亦都涉及一筆不多於11.2亿元的有時限保育教育補助。政府表示，今次撥款已經足夠應付海洋公園水上樂園一旦未能夠按時開放的墊底開支。有議員質疑海洋公園以保育和集體回憶為由，向政府攤大手板，要求海洋公園承諾日後自負盈虧，亦都呼籲海洋公園管理層減薪。海洋公園主席劉明偉話：管理層已經減薪，認為管理層有決心變革更加重要。警方發現有人懷疑將咪錶位私有化圖利，用膠凳或者雪糕筒等的雜物霸佔車位，再逼司機付款泊車，費用大約是每兩小時40至60元，司機若果拒絕會被阻止泊入咪錶位。警方在行動之中拘捕21人，涉嫌在油尖區內勒索、刑事恐嚇和盜竊，相信部分人有黑社會背景。警方說行為嚴重剝削市民公平使用咪錶位的權利，呼籲切勿光顧街邊泊車服務。北韓不滿，馬來西亞法院裁定將一名涉嫌洗黑錢的北韓公民引渡到美國，宣布斷絕與大馬的外交關係，並且警告美國要為事件付出代價。馬來西亞外交部譴責平壤當局單方面斷交，形容是不友好和非建設性。大馬將會關閉駐平壤大使館，並且下令北韓駐吉隆坡大使館的所有外交人員在48小時內離開大馬。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664點，跌19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04點，跌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8.92，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3，人民幣6.511，英磅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5.1美元，賣出1736.4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入乡随俗点都要嘅。 明明掌声在路边响起，你终于偏差了常理。如天生爱在太锋利，令人行近会死彼。明明天空独自撑得起，但我依恋你相比，难安分别说一起，我不想别。 加入现时的唱片公司 JW 话想拍剧，亦都想唱剧集歌曲嘅。今次机会嚟到啦，佢话谂起自己细个一家人电视捞饭嘅日子，而自己亦都因为有份主唱啦，而追埋剧集添。作曲徐乐昌，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为景宏贺哲图。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王浩仪 JW， 我不想别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声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声情中人。 嚟到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彭婷。 系啊，冇错啊，今晚我哋讲一啲都系贴身嘅话题啦，当然啦，系啦，冇错，讲下啲婚外情啦，系啊，外遇啊，小三啊呢啲嘅情形啦， 系啊， 咁大家如果有呢方面嘅问题啦，或者经验啦，都可以打嚟分享一下。 系啊，18723888，我哋已经开放咗热线噶啦，咁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下，又或者询问一下我哋今日嘅嘉宾。 系， 我哋今日请嚟嘅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创会会长 Matthew。 Hello Matthew， 你好啊。 两位主持你好。 系啊，你好啊，系啊，讲起呢个即系婚外情啊、外遇啊、小三啊等等啲情形啦，即系你点睇呢一个社会嘅？你觉唔觉得系一个社会嘅狀況？其實 我諗喺呢個現代現今社會嚟，一個情況係會出現啦。亦都我相信亦都會慢慢會即係多啲情況會出現啲咁嘅情況。我諗因為呢個時代改變咗，因為諗下以前幾十年前嗰時啊，即係可能啊男性男權嘅社會裏邊，我一夫幾妻，我哋好閒事啫，咩有咩外遇啫，我就係咁啊翻嚟立妾啦，你個正室。咁啊，系嗰陣時嘅社會，到而家呢個社會，當我哋一夫一妻， 一劑制之後咧，咁、而家又我社會又開放咗喎、女人唔係成日孭喺屋企嘅，我亦都接觸嘅環境多咗，我接觸嘅人多咗嘅時候、感情係一個好自然嘅嘢，啲感情係一個。啊！即係如果當佢發生嘅時候，你 擋都擋 唔住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啲機會嚇，即係喺個現今嘅關係，一個 existing 嘅關係裏邊，可能到已經係可能過一段時間已經唔同咗，自己需要唔同咗，而對方可能需要都唔同咗，但大家又講唔到嘅時候，可能要揾另一個人啊，或者成去取代啊，咁亦都有咁嘅情況。咁、當然啦，中間裏邊係咪即係唔係突然間發生嘅？咁中間裏邊都有啲、有跡可尋啊，而好多時咧，我哋嘗試去睇個角度就係話，其實喺某一方面嚟講咧，其實所謂啊嗰、個被蒙騙嘅，被蒙著顧慮嘅人啦、出軌嘅人啦，同埋所謂小三，其實某方面嚟講，佢都係三個都係受害者嚟嘅、某一程度上面、 要抽空咁去睇，話係就係受害者當事人，我相信嗰個諗法就肯定係 一定唔係咁諗， 一定唔係咁諗啦，係啊，冇錯嚇。以你係啦，即係Matthew， 你係一個即係性治療師嘅角度啦，點解你會覺得係啦？佢哋三個角色，三個局中人都係受害者咧，係啊，從何說起咧？你覺得？ 我諗喺所謂蒙族古類嗰個人咧，當佢發現咗， 一定係啦。 咁、當然係一個好大嘅 晴天霹靂啦， 好大嘅傷害啦，亦都對自己好大嘅好大疑惑，係咪我唔好啦？身材唔好，或者我某啲嘢唔好啊，以致唔滿足佢，以致佢走有啲咁嘅出軌嘅行為。咁好多時對自己重新嘅好多個懷疑啊，或者好多個憤恨啦，好多個怨恨啊，點解對方咁樣？我已經好好屋企裏邊嘅，我相夫教子又好，或者我做咗好多嘢，點解你咁對我啲咁嘅情況咧？我做足曬嘅嘢好多時咧，真係好多時可能佢要睇下咧，自己點期望呢個關係。好多時我哋喺個關係裏邊咧，冇一齊成長嘅。我成日都 call 住咧，我如果相夫教子嘅話咧，我做個女性係一個被受蒙住嘅咧，我覺得我要得翻個回報咧、就是，就係我咁多時間個仔，你應該對我好啲，你唔應該對我不忠。但好多時喺中間裏邊嘅時候咧，我可能我太過時間注重啲細路仔啊，注重其他嘢嘅時候咧，我忽略咗對方嘅需要。而對方喺度成長，可能嘅初時。嘅時候咧，就係覺得好似好需，佢好似一個關係裏邊好好親密啊，或者好需要你，但大家就成長緊啊。太太要將時間咧，就等咗喺照顧細路啊。咁而先生裏邊個事業嘅發展就好啦咩？即係而家假設咁假設啦。好多時佢自己都係成長緊，佢接觸好多嘅事物，佢有需要。而喺呢個關係現存嘅關係裏邊咧，佢得唔到嗰樣嘢嘅時候咧， 得唔到咪去講咯？你講俾佢聽咯。點解你要出去揾個第二個咧？係咪被即係嗰、那個？被蒙在鼓裏嗰、那個佢當然佢會怪自己啦，係咪我有咩做得唔好啊？但佢同樣都會問呢一個問題啊，係咪我有啲咩唔好？你講俾我聽 ，OK？ 我改啊，點解你要出去揾個第二個？你背叛呢一段關係啦。 咁好多時咧就係喺整個嘅嗰個relationship 裏邊嘅時候，一段咁長嘅時間裏邊嘅時候咧，好多嘢好似好發生，人可以改變。我可能對你初時嘅成日可以山盟海誓乜都好啦，但好多時。大家都喺度轉變嘅時候咧，不知不覺對面咧，可能啲嘢改變咗，我需要改變咗，或者可能喺呢個關係裏邊，我一直追求嘅嘢咧，而家我得唔到嚇。咁、其實好多時可以話咧，喺奇妙裏關係就係咁複雜噶啦。 咁係啊，明啊。 咁就喺裏邊嘅時候咧，你可唔可以即係、我覺得蒙在鼓裏嗰個人啦可唔可以咧睇闊啲？我唔嗌佢一定要原諒佢，我諗要處理咗自己嗰、那個。點對自己嘅睇法？呢個係最大嘅傷害。咁當然呢個係所謂我哋嘅受害者啦嚇。佢點處理佢咧？我係繼續憤怒落去啊，繼續發泄佢啦。定一話咧自己最對自己從好多嘅懷疑啊， 俾自己個機會係啦。 咁好多時咧，我哋喺我哋嘅輔導裏邊咧，其實即係俾多自己嘅選擇，多啲條路 嚇。 如果家先我將佢從即係重拾呢個關係嘅時候，我可唔可以對對方重新嘅信任咧、或者我要求對方做啲乜嘢，而對方做？唔做到咧、即系大家有个trust， 咁中间里边咧，如果假使间嗰个大家都嗰个 match 嘅话咧，咁、其实中间里边亦都有好多嘅冲突，咁带住啲冲突落去，大家又喺度滥炒啦。咁可唔可以退一步，肯定自己，我需唔需要喺呢个关系里边去纠缠落去咧、当我唔可以再信任呢个人嘅时候咧、我可唔可以有一个即系 出路 自己去？ 啊，尋求翻自己個嗰個肯定自己嘅價值，肯定自己嘅生活， 嚇， 就因為係咁糾纏落。咁中間裏邊，可以我哋嘅過程裏邊，好多時候遇到啲咁嘅情況咧，好多時候都係牽涉到婚姻或者感情裏邊咧，而大家可唔可以？有另一個出路啦。 係，我想話咧，即係如果出軌嘅人，無論男女都好啦，佢哋會唔會真係永遠都一定係有原因嘅？定係其實可以冇特別原因㗎？甚至乎係直情係佢哋關係其實唔錯。如果你話要離婚或者可能係要分手嘅話，佢一定唔會制嘅。但係偏偏佢又會出去選擇出軌或者有外遇，係咪嘅咧？ 咁我有時咧，或者我用一個比喻，可能唔係咁貼切，就是、我哋呢個社會好似咧就批判我哋開始接頭飯嘅啫。如果我要多件嘅時候咧，哇！啲人咧就鬧到七彩噶啦。咁但係有啲人係咁嘅需要嘅喎。嗱，我講我唔係話個個人啊，即係我只係用呢個比喻。咁當你社會裏邊規範，你諗下以前嘅時候。冇啲咁嘅事，冇婚姻嘅制度，呢樣嘢就根本冇婚外情。 即係唔係一夫一妻制係咪啊？即係其實係呢個框咗佢。 框咗一次，譬如諗下，我哋聽講嘅你啲母系社會摩梭族嘅人， 佢 一個走翻一個公開嘅關係嘅時候，我都唔介意男人你唔別別走咪走咯。你跟我有自己嘅自主，我屋企會照顧我，我屋企會睇住我啲細路。喺個社會裏邊，呢個唔係一個大問題。咁當然我唔係話個個人要行呢樣咁嘅嘢，但係我哋俾唔俾自己多啲嘅闊啲嘅眼光， 你 多啲。當我哋處理啲咁膠着嘅問題嘅時候， 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唔係好適合喺對住一個伴侶嘅，咁你咪唔好結婚咯，或者你咪離婚咯，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即係脱離咗呢個框架，咁咪海闊天空咯。 咁當然啦，喺中間裏邊咧牽涉兩個人咧，個關係或者第三者添，點去處理咧？咁中間係複雜嘅，即係唔好話我行開就行開。咁我諗中間裏邊係需要好多時咧，專業嘅人士喺中間裏邊嘅做一個嘅介入啊，嗰個幫助。 但係頭先問呢個問題係好緊要嘅，點解咧？即係話其實 佢又其實愛個老婆，或者個老婆愛個老公 嘅 噃。 即係其實佢哋嘅婚姻關係咧，或者佢哋感情關係啦，未必一定係婚姻嘅，係好嘅，係冇問題嘅。但係都可以。亦都唔係一個唔發生有外遇嘅理由，係咪咧？ 有時喺個環境裏面嘅時候咧，好多唔同嘅接觸，因為始終就一個環境裏面一個公開嘅或者一個所謂自由嘅環境裏面嘅時候咧，除非你真係守住啲規條，一定唔可以。即係唔敢望嘅其他人嘅，唔敢思考其他嘢嘅，見到大家靚仔靚女我都唔會諗嘅，咁 OK， 翻咁啲，但好多時喺我哋現今社會裏面咧，始終都喺個遊戲 接觸 裏面多咗，好多時有個需要，而喺現實嘅關係或者現存嘅關裏面得唔到嘅時候。可能佢會揾個即係個所謂個歐力。 咦？但係 Matthew， 我聽你咁講，其實即係諗下都算㗎咯，係咪啊？ 諗到邊個位咧？但 係啦， 個界線好模糊。 個界線會唔會有啲模糊咧？即係譬如話，我日日接觸個男同事，或者日日接觸女同事，我即係大家各自都有伴侶嘅。不過佢真係幾靚喎。我都有幻想一下。 我都冇出手，就係諗啫嘛。 諗下咁樣。 咁無心大雅，我未付諸行動啊嘛。呢個係我自己嘅你嗰個幻想又好，個 fantasy 就好。咁未付諸行動咁我覺得。即係無謂好似見到個好嘅靚嘅女明星或者男明星，我都要望多眼，我都好明，都發下夢啊，可以望哇咁靚啊，可以望同佢啊，係我伴侶都唔出奇嘅。咁呢，我咪走去跟住佢啊，去邊度我都跟住佢啊嘛。即係咁中間裏邊知道嗰個界線 咁都唔算嘅， 唔算嘅， 係嘛？ 同埋我見到咧，而家咧好似坊間多咗好多咧，係調翻轉啊！即係以前我哋成日都覺得係男性出軌、男性有外遇噶嘛，而家係好多好似係女人多。因為我上網即刻 search 啦，因為今日題目啦，跟住我發現就係譬如話大陸冇呢啲字多咗好多人寫啦，跟住亦都話哇，你要留意翻你嘅女性伴侶嘅五個症狀， 偷食特徵， 係啦，七個甚至乎十個嘅徵兆，即係原來係多咗好多呢啲文章 嘅噃。 當然有啦嚇，咁我諗女性嘅數字可能慢慢。 增加啦。咁始終即係以前少，以前個規範比較多啲，對女士你冇理由咁樣㗎。你而家係啦，冇錯，即係嗰個社會嘅指責好大㗎嘛。而家似乎我哋比較含糊啲啦嚇。咁而且實在女性，你今次嚟講亦都好自主啊，好多時都機會都唔同。以前我一定要靠男人，而家我可以自己可以獨當一面，我唔使一定要靠你，我自己有自己嘅事業啊，有自己嘅生活圈子啊。In some way咧其實係一個，亦都係一個新嘅考驗嚟嘅。咁其實我人類。其實喺個轉變緊，一個轉化緊，即係嗰個咁嘅意識上，即係啲從人類學嘅角度去睇啫。啊，嗰個而家個現存嘅制度係咪需要改善呢？諗下以前嘅時候，我哋去到40歲、50歲等死嘅已經，人壽壽命短。你諗下，我哋即係結咗婚，好細個結婚，咁啊跟住生仔，咁啊跟住差唔多等死啦。咁而家我哋去到80歲、90歲咁長嘅時間一齊相處，其實好需要一啲技巧，或者需要一啲即係 nurture。去培養嘅，但係咪咁容易兩個人睇咁長嘅時間？你諗下，我哋同父母相處10多歲已經想離家出走啦，都唔想見阿媽咁耐。諗下呢個嚇，即係呢個唔同我哋一齊成長、一齊長大嘅人啊，咁突然間我同佢一齊生活嘅時候，咁長嘅時間係需要一啲即係 有咩原因啊？你覺得係即係除咗係可能而家女性獨立之外，你有冇你接觸嘅一啲嘅個案當中，啲女性點解佢哋會係咧有發生婚外情係咩原因啊？係個佢先生對佢唔好啊，定係純粹冇咩特別原因啦、啊？定係貪玩啦、啊？定係我唔係嘅愛嘅嘢好難講噶嘛？咁我真係中意咗第二個就好自然發生咁就發生了。 我覺得好多唔可以覺得喺我接觸嘅個案裏邊咧，好多時咧發覺係兩個人唔可以一齊成長。即係喺個翻關係裏面一齊嘅互動，一齊成長。初時嘅時候，可能我覺得我鍾意我女朋友嘅時候，或者鍾意我太太嘅時候，因為我覺得佢好似我媽咁樣啊，咁佢呵護備至，咁佢好關心我。但我都成長嘅，你知男人係遲熟啲㗎嘛。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哇！你仲可以咁依樣管嗰樣管受，滿足唔到。我要需要一個係嗰個溝通。一個默契有溝通嘅人，唔係一個指住我做乜嘢嘅人，唔好食呢樣，唔好著呢樣啊！因為喺個中間，你冇一個關係，一個互動嘅成長，而女性亦都係要冇留意到自己，其實佢都要需要一啲咧以前嘅受嚇，即係我可以照顧佢，但係而家調翻轉頭，我好想你照顧多我多啲，你 必 須要嘅感覺。咁中間裏邊如果冇成長嘅時候咧，而大家唔意會到嘅時候咧，咁大家衝突又。咁當你滿足唔到嘅時候，你可能要揾第二個人去滿足咯。 係嚇，咁啊1872388啦，係啊，冇錯。咁有冇不幸或者係啦，遇到依啲咁樣嘅情形咧？係啦，外遇啦、婚外情啊、出軌等等嘅經驗啊等等，睇嚟可以同我哋一齊都傾下喎。 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啦。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着异人，然后痛苦悲伤各酬金，原谅我竟伤了三个心，烦闷是因我再自尽，让我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很过分，移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遗憾痛心，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 管看着你无疑虑，拒绝拒绝的说清。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从前很过分，移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为已堪痛心。尽在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抵碎，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虑，拒绝拒绝的说清离去，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碎，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念潮水，坚决坚决地说清离去。 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太逼了， 是 所以如果这样的关系就真的三个心分分钟都伤埋了，两口文伤了三个心。 1872388，今日咧，我哋性情中人嘅题目就系小三或者外遇。如果你哋都遇过女人嘅情况，或者而家发生紧嘅话，又想揾一个专家去问下佢、都可以打电话上嚟。 系啊，冇错，1872388啦吓。咁啊，即系被蒙在鼓里嘅人嗰种心路历程啦，系啦。咁啊，头先 Matty 都有同大家讲过啦。你话三个角色其实都会有啲系啦受害嘅一啲嘅情况。咁作为嗰个嘅即係外遇啦，小三啊，咁佢都受害都明嘅，因为好似同人哋分咗，係另一半咁样冇呢。 明明系自己㗎嘛。 或者系人哋攞咗人哋一半啦。係啦。喂，咁但係阿 Matty， 我真係想请教你，你嘅观察系而家系点样啦？我发觉其实有啲人佢哋都幾心甘情愿去做呢个角色 嘅。我諗喺佢嘅即係所谓小三嘅角色嘅时候，喺佢唔同嘅阶段嘅时候有唔同嘅需要啦。咁好多时好似头先你讲，可能有啲人真係自愿，明知道对方都有一个关系，已经有个关系，自己去投入佢里面，可能佢亦都满足佢自己嘅需要、可能佢对方有一个好个所谓好个比较 mature 啲成熟啲嘅人，对佢个呵护备至，对佢关怀，可能佢周围环境里面或者个家庭里面得唔到嘅嘢嘅时候，突然间咁对佢嘅时候，我系一个好大嘅满足嚟嘅噃。喺佢嗰个阶段里面，佢又唔介意，我又唔系要求咩，我总之你有即系我需要你嘅、即系 attention 嘅时候，或者需要你嘅时候，你俾我或者俾我关怀，俾我爱啊，我感觉到。真系有人照顾我。 我咧讲俾你听，我以前识得有一个人哋嘅朋友嘅朋友啦，系啦，咁佢系一个女性嚟嘅，咁佢就系专门好中意去认识身边啲朋友嘅另一半， 系 无论系男朋友又好啦， 或者老公又好啦， 我都認識得個咁嘅人喎。 係啊，佢專門向住呢啲男人埋手嘅、 單身嗰啲，佢又唔係好掂噶噃。 係 啊，結咗婚嗰啲特別中意啊，或者有即係穩定伴侶嘅。 係啊， 咩心態咧？ 咁可能某程度上可能。佢唔需要負好大嘅責任啦，佢係一個receiver啦，喺呢個關係裏面，佢始終對方啊，即係你虧欠咗我㗎，而家我 即係好中意挑戰啊，係咪啊？係嘛？ 可能 係啦，傷害身邊最好朋友㗎喎。 呢個係如果佢諗住去贏嗰個關係嘅時候，會用個勝利嘅心，我係吸引咗你個老公或者個男朋友嘅時候，我覺得我一刻嘅勝利啊，覺得我比你更加有吸引力，我更加有能駕馭你個 partner 啊。咁好多時係因為嗰、那個。即係嚇勝負嘅心理嘅影響啦。咁好多時其實咧喺個階段裏面，好多時佢因為嗰個關係裏面，想喺關係裏面滿足到佢人物啲需要，但佢唔需要同樣地付出太多嘅責任嘅喎。佢、唔需要考慮到啊生仔啊，又對住嗰啲啊，即係佢啲外家內家嗰啲咁嘅親密傾啊咁大關係。總之我你啊，你放工就或者某時間你陪我。咁當然啦，佢中間裏面亦都有好多嘅矛盾，即係好多時有人發覺佢會即係話佢狐狸精又好乜都好，咁佢承受咗好多嘅即係指責。中間裏面喺佢裏面咧，其實佢都要處理嘅，即係呢件事如果通咗天啦，對方嘅嗰個 partner 又知道啦，咁點樣處理咧？自己嗰個咁其實嗰個心裏面佢有咗好大嘅 guilt feeling 啊等等嘅嘢嘅， 即係遲早都會出現嘅呢一種感覺。翻嚟我哋再了解一下啦。 係啊，咁啊，再次呼籲多次電話啦，我哋嘅電話熱線係1872388。 今日我哋会讲婚外情、外遇、小三等等嘅问题嘅。今日我哋有 Matthew 喺度啦，咁啊转个头11点新闻之后就接听大家电话噶啦。 冇错，听新闻先。 董事长会议系佢掌权之后首次参与国际会谈。印尼军方领袖喺会上对缅甸局势提出关注。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另一个场合发表讲话时，亦都呼吁缅甸重建民主，立即停止暴力，又呼吁其他东南亚国家领袖会面，商讨缅甸局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64点，系跌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4点，跌一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8.91，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2，人民幣6.511，英磅對美元1.386，歐元對美元1.189，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5.52美元，賣出1735.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的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细细个，我的志愿 一定要系医生啊、护士啊。 系啦， 如果你问翻我的志愿咧，我而家谂到明确 系咩咧？ 我的志愿做一个有钱人 哇！但系好多人写完我的志愿都做唔到噶， 所 以你写有钱人唔得。 系啊，所以嗰阵时我细个嘅时候，你写咩？ 写咩咧？ 我写自己做空姐，跟住我做唔到，我第一个做唔到啊！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请上线，认真做。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翻到嚟性情中人嘅环节啦，今日咧我哋啊就会讲啊关于外遇或者小三嘅问题，18723888， 系香港性教育研究专业协会嘅创会会长，系啦 ，Matthew 喺度啊， 你好， 系啊吓，咁啊听大家电话咯， 好啊，第一个系陈先生， 系陈生， 啊系你好你好， 系 你好， 点啊陈生你嘅情况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即系发觉自己太太有外遇啦，咁啊自己都好好震惊，同埋好唔系咁即系一时间好难接受咯。 你几时开始发现呢件事噶？ 大约咧系一年半前左右啦，一年半前。 点样发现？ 系咯，点样发现啊？ 嗰陣時因為佢帶我本身呢有個女嘅咁有一次呢，咁佢帶埋女出去三日兩夜囉，去咗玩，咁佢又冇同我講去邊，咁佢有一次返嚟呢，咁我就问阿女同你妈咪去同边个朋友一齐啊？咁啊，先至知道佢有呢个情况啦。 哦，即系佢喺女口中知道， 系啊系。 其实就佢哋去旅行个对象就系一个男人咁样， 但系佢又会带埋个女去嘅， 系啊， 掩护系咪啦？ 但系佢都明知个女实会讲俾爸爸听噶啦，或者唔小心讲小朋友。 咁你有冇将你听到个女讲嘅呢一番说话同翻你嘅太太讲啊？ 冇啊，冇。 即系你一路都收埋喺个心度啊？ 我就冇即时同佢讲，冇同佢讲。但系咧，后屘咧，太太都知道，我 你知道啦， 知道佢有呢个情况啦。 你而家嘅关系，而家情况点咧？同佢太太系分开咗啊，定因为就埋一齐咧？ 系咯。 佢分开咗噶啦，分开咗。 O、okay. K、嗯。 咁你系啦，都分开咗。咁你觉得你自己而家想处理啲乜嘢啊？ 想处理啊，因为佢都对我嗰、那个态度咧，依然都系唔系咁好啦，好嬲啦。 佢嬲你？ 好嬲，系啊，佢系好嬲，好嬲我啊。 系， 即系佢可能咧， 你对佢 点解要咁样做咧？就系因为佢讲起我以前即系做嘅嘢啊。讲嘅嘢啊，就令佢觉得我唔系一个好老公啊，好阿爸咯。 哦， 系啦，就所以佢要知所以咧就要揾另外 一个满足 一个对象咯。 介唔介意分享一下你之前做过啲乜嘢令到佢咁嬲咧？ 系啊。 可能有一件事咧令到佢好嬲啦，即系我可能即系讲嗰啲嘢啊，或者做嗰啲嘢啊，令佢好嬲咯。 即系你讲啲说话好 harsh 啊，真系好 难听嘅，你对态度好差。 唔系好难听，即系佢即系 举例子咧，你举下啲例子啊， 系讲个例子啊，譬如佢因为佢咧就唔系本地人嚟嘅。咁佢係東南亞人士嚟嘅，咁就有一次，譬如佢話要去探親，探阿爸阿媽咁樣，有因為佢都要啲旅費咁樣嘅，可能我當時咧就冇俾啲旅費俾佢啦，咁佢又記住呢件事咁樣咯， 覺得你唔 care 啦，佢又嗰啲離鄉別井咁，你又冇 係啊係啊， 冇照顧到呢樣嘅需要啊，咁樣覺得你唔關心佢，咁可能有另一個人士嚇，即係行埋咁啊，佢行埋嚟，咁佢又可能接觸到佢，又肯俾佢，即係喺物質上邊啊關心啊，成日嘅支持嘅時候，咁呢啲係啊，我諗喺呢個情況裏邊，我諗嚇，即係你想有咩改變咧，或者你想 改善大家即係關係，你想佢對你好啲，雖然你哋分開咗，但係你想你同佢。 嘅关系好啲，你系想同佢 喺翻埋一齐， 喺翻埋一齐啊？定系都唔系嘅，为咗个女，大家保持好嘅关系啊？定系点样咧，陈生？ 两种都想咯，但系而家嗰个难度就真系好高咯，真系 难度 即系好大啊！ 系 因为佢之所以要搬嚟咗，即系同我一齐，即系分开咗住咧，可能就系嗰即系对面，即系 佢已经同对方 系 已经同对方 系啦，怂恿啊，系啊，你走啦，你呢个老公唔啱你心水噶，呢个又唔系。唔系唔啱你心水啊，又唔系好老，唔系好老公，又唔系好阿爸。 我谂呢啲去到呢个阶段嘅时候，系啦，去到呢个阶段嘅时候咧，陈生，可能你要有啲决定咧，即系继续去修补嘅关系啊，尽量揾方法去修补嘅关系啊，定话系即系自己处理咗自己嘅感受，自己嗰个呢间里边嘅失落啊，或者系被即系吓 遗 弃嘅感觉啊，吓去重新自己肯定自己咧。我谂中间里边咧就你而家决定都好紧要嘅，即系如果拖咗喺树嘅时候咧，我相信而家暂时系咪个女系你跟你定跟太太？ 跟太太 ，咁我谂中间里边可能你要决定，即系点去重新处理呢个关系嘅，即系究竟去修补啊，去揾翻，定即系话系自己真系， 系啊系啊， 俾我谂中间里边咧，有啲俾自己多啲嘅 option 咧。咁係俾考慮啦，係好嘅。 陳生，我諗你係咯，應該係咪即係都檢視翻過去嘅呢段關係，係咪有啲咩做得不足嘅地方？其實你自己都想揾到嘅，係咪啊？你 都有嘅，因為聽佢講咧，即係講翻我嗰啲缺點啦。 係。你都希望無論如何，即係自己會唔會繼續同翻你個太太一齊都好，你都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人啦，或者咁講啦，係啦，改過翻你以前太太眼中嘅一啲唔好嘅地方啊，有冇咁樣嘅諗法啊？定係覺得唔係？我而家首先要放低嘅就係佢去揾個第二個男人嘅嗰種憤怒啊，或者嗰種而家解決嗰種寂寞咧，有冇諗過啊？ 即系我愤怒就唔系太过愤怒嘅，因为可能自己做得唔系咁好啦，即系好似唔合格嘅阿爸或者唔合格嘅老公，即系之所以即系引发佢有呢个做法咯。 我谂啊，陈生可能对唔住啊，陈生，我谂可能咧，你真系有一个需要一个专业嘅人士啊，帮你去睇呢个情况，或者系有机会，如果你嗰个太太愿意去接受一齐见辅导好，或者系咁我一齐坐低下检视下，一齐去检视下关系呢个关系有冇修补嘅机会咧？咁样咁我谂你都会知道你嘅缺陷。我同样地，你嘅太太亦都知道有啲嘢，佢可能佢有啲嘢亦都要改善嘅地方。咁呢啲关系 做唔成夫妻，你哋都系女嘅父母， 系呢样一定嘅。 呢个要继续做好呢个角色， 系。 這個、一定 真系嘅，陈生，加油啊！多谢你。 哦，好啦 ，thank you，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多谢 晒，系 ，thank you 你吓。咁系啦，去到呢啲位，其实都真系啊吓，发生呢咁嘅事，无论系嗱边一个角色都好，其实大家都唔想，但系又真系未谂到自己到底想。到底想點？ 係 咁，但係呢個時刻裏邊，可能真係需要一啲輔導，或者需要介入嘅地方。 即係慢慢抽絲剝繭， 係抽絲剝繭了解。 諗唔翻，有時真係諗唔到嚇自己想點啊！ 係，但係我想問下啦 ，Matthew 啊，即係頭先所講啦，即係有好多個嘅原配啦，受咗傷之後咧，佢哋可能都未必咧會原諒嗰個嘅當事人出軌嗰個人。係啦，我想話啦，就算佢話真係去原諒佢，係咪都係假嘅咧？定系真系可以噶？ 定系系咪一定要原谅咧？系咯， 我需要所谓原谅啊，即系需要时间嘅，唔系话我今日原谅你，可你对住话我咁啊冇事啦，翻转头咁需要时间啦，亦都系需要俾自己去接纳个中间里边嗰啲即系up and down 啊，剩嗰啲咁嘅情绪咁但系咧就系咪一定要原谅咧？咁可能好睇个人，但呢个咁嘅。carry 住呢個咁嘅即係咁嘅 hatred 啊，或者 angry 咧，係咪幫到而家嘅關係，或者係幫到同仔女之間嘅關係啊？咁樣記住都仲有其他嘅人。 其他人身邊嘅人， 即係都係要啲時間，係、 嗯、 慢慢處理，即係冇得急嘅，即係係啊，即係因為中間咧，可能你又會好懷疑啊，係啊，咁跟住然之後又會破壞翻你想原諒佢嘅關係啊，等等啊， 呢啲好正常嘅。 係啊，一八七二三八八啦，係啊，有呢方面嘅經驗啊，或者係問題，打電話嚟一齊同我哋傾傾。 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 就如果真系遇出轨啊，或者你可能突然间心里面有其他人想占你嘅心里面嘅时候，谂一谂你嘅伴侣嘅感受，谂一谂你同佢快乐嘅画面、 嗯， 可能会令到你停一停，谂一谂，再考虑到底需唔需要咧？ 冇咁冲动，冷静啲，冷静啲啊！ 头先听系石永利一百岁备忘咯。我哋继续咧今晚嘅话题，今日嘅题目咁啊，因为一开头嘅时候 ，Matthew 都有讲到啦、嗯，就系话有小三原配，仲有就系当事人，其实佢哋都系受害者。点解当事人都系受害者咧？ 当事人系受害者，好多时咧，佢一个关系里边咧。 可能佢隨佢成長嘅時候，佢需要嘅嘢唔同咗，而係自己唔 aware 到咧，咁以至咧佢唔可以同個伴侶一齊嘅，即係一齊嘅分享，一齊嘅成長。咁好多時佢係。佢係藉著呢個第三者嘅嚟去滿足佢，可能唔係嗰個第三者本身嗰個人，而係伴咗呢個關係裏面咧，係滿足佢啲得唔到嘅嗰個需要。咁其實呢個喺個成長裏面咧，可能佢有冇呢個缺陷，佢要藉著呢個關係嚟去滿足。 即係其實佢都係受害者，係因為佢好辛苦。去處理兩邊嘅關係，定係佢好辛苦，唔知道自己想點啊？ 我諗喺個佢個辛苦又係話，我諗喺當中裏邊咧，要就話咧，人始終佢有啲好即係基本嘅需要嗰時咧，佢係尋求咗滿足嘅需要。每個人都係尋求啲呢個滿足嘅需要嗰樣嘢。當喺一個關裏邊嘅，佢得唔到佢嘅需要啊嘅時候咧，可能佢會諗， 即係呢段關係得唔到啦，就出去揾個第二啲關係。 但係佢個所謂嘅需要咧，唔係因為佢嘣一聲爆出嚟嘅，就係嗰個成長裏邊，我可能佢需要一啲。嘅關懷啊，或者我需要啲特別嘅 attention 啊，或者你需要一啲嘅特別，即係俾我嘅支持，唔係成日話我哋冇鬼用啊，你要賺到錢啊，剩嗰啲咁啊，咁你喺嗰個喺裏邊佢個成長裏邊，佢都係需要啲咁 嘅。係，我哋又聽下 一個聽眾嘅電話 啦，係啊，冇錯啊。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係點稱呼啊？ 我姓陳， 陳小姐，係 請講。 係響上年嘅十一月。咁我之前都發現我先生咧食好鬼鬼祟祟啦，咁食飯又成日走去睇電話啦，即係走入房靜雞雞咁樣。我覺得佢啲行為好古怪。 係。 咁我就有一日我就等緊check 佢嘅電話。 係。 咁就發現咗有啲 WhatsApp 啦。 係。 即係好辱罵嘅説話啦。 嗯。 咁我就知道佢出軌啦。 嗯。 同另一個女人。 係。 又是有夫之妇。 哦，对方是有夫之妇。 是的，两个都是。 哦。 我当时很激动，好哇，我简直个心脏停顿咁跳到咩咁。 是。 有没有讲俾你老公听？ 当晚我没有，我就当晚我忍住，我只是跟我朋友讲，因为我很激动。我又不想骚扰他，因为他又要早上班。 是。 当我啊。我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样，我就等一下跟我朋友倾诉。 咁最后咪即系揭穿佢啊！即系 我第日我系控制唔到，我都要揭穿。即系我唔可以扮冇事发生咯。 系 我要问清楚点解佢要咁对我咯？ 系佢有冇答你啊？ 佢话我对佢唔好咯，佢话我闹佢。同埋可能我有啲執着啊、清洁位啊啲都会用力咁样。吓，即系佢系一个比较即系对马虎嘅人啊，清洁。 系。 咁而家疫情又咁严重咧，我就比较 紧张一啲。系，但我谂呢啲都系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啦，系咪啊？ 系啦，系啦。咁同埋系啦，因为佢就一个中意快嘅人，我就比较个 自由啲。 系啦。他成日接受不到我的太自由，成日乜都要快。 而家你哋点啊？ 啊？ 而家你哋点啊？ 而家暂时都想翻埋一齐，他就话斩断同个女人。咁个女人咧系啦，之前都有缠住佢嘅。咁佢就话好嗰，佢就话坚持，佢就话同佢唔可以一齐啦，要佢话不嬲都系拣翻嗰个 啦。 系咯，系咯。 咁但我而家成日谂翻几件事，我都系，哇，都系有种 系，对佢 拉住， 即系唔开心啦，就系好惊，惊紧佢，即系佢系咪即系呃你咧？佢系咪再即系吓？佢继续有呢个关系继续持续咧？咁我谂啊，陈小姐，你嗰个情况其实好一般人，即系嗰啲即系蒙族古女而发现嘅时候，好多时嗰个 点算咧 ？Matthew， 你有咩意见？ 咁我谂啊，我唔知啊，陈小姐有冇小朋友啊？成日呢样就 两个小朋友大晒，就系因为太过安稳啦，佢可能安稳得头，佢闷啊，可能，因为佢工作咧，我成日。我覺得係啲時間咧係唔夾，啲食飯佢自己又要早瞓啊，又要自己食。因為我睇到 WhatsApp 佢就投訴，佢要自己食飯，即係好悶。 咁即係好多時個生活習慣開始改變咗，而家可能你 啲細路仔又 大咗，嗱啲細路仔係大咗啦，咁你好多時即係佢可是你要求佢嘅或者佢嗰個注意力嘅多翻啲咧，因為你細路仔大咗，你唔需要分咗你嘅心啊，咁可能佢呢個階段裏邊佢又即係唔領略唔到你嘅改變啊，即係佢你即係我頭先就講過，大家有冇一齊成長？係等佢步伐成長一齊去轉變咁樣嚇，咁、我諗而家呢個階段裏邊係可以即係我諗即係有冇揾人即係中間嘅輔導或者幫手啊，或者去處理件事嚇、 我成日聽個節目，有好多時啲講呢啲咧，我又俾翻去聽咯、我要話你要即係事後要做翻啲乜嘢，咁大家希望。大家改變翻，我話我可以改，我盡量改，係嘛？我都知鬧你唔好，但係有時你佢自己都成日鬧我，即係去話我慢啊，成係咁催啊。 你會唔會想快翻少少去？ 催命符咁，你五點即係好緊張啊！一到五點幾開始緊張，佢要瞓覺，佢早瞓，佢第日翻早啊。咁所以。導致大家唔係一齊食飯，因為我翻工，我翻到嚟七點幾八點，冇可能等到一齊食。 我諗中間要盡量揾翻大家，揾翻啲即係同相同嘅時間，即係中間裏邊可能要大家要遷就、可能或者你可能你行先一步咧。即係如果假設你覺得你仲要去挽救呢個關係嘅時候，同佢一齊嘅時候咧，咁大家都係呢個讓步，或者係大家要行先一步 妥 協啦，咁即係你咁執著落去，咁都係冇咩意思。咁我好鼓勵咧，陳小姐，你哋可以揾啲專業嘅婚姻輔導好，或者如果係關於性嘅關係嘅時候，可以揾性治療師去幫手你哋中間人 幫你協調一下， 亦都多啲了解一個關係點樣嚇，俾大家一個新嘅了解嚇。 係，不過首先我諗你都唔開心啊，陳女士係咪？一路聽你嘅時候，其實你心情都麻麻地，我相信都係 啊。所以我成日都其實都 keep 好唔開心， 雖然喺埋一齊都成日嗌交，即係因為嗰件事。即係我成個間都會諗翻嗰件事，我就喺度 點算咧 ，Matthew 係咯，可唔可以點樣舒緩佢嘅心情先咧？ 我諗要睇，即係你唔好成日執住佢一樣嘢，可能你要有其他嘅興趣，將自己嘅注意力咧唔係淨係喺佢身上啫。其實你都可以開始有自己嘅生活嘅圈子，尤其是細佢大咗，你有冇諗過自己有自己嘅嗜好啊？有自己嘅社交圈子，等你日都唔使啊專注佢， 放鬆一啲、 放鬆自己去嚇、重新建立自己個新啲嘅生活啦、因為始終改變。你個環境改變咗， 係慢慢試下將個注意力就由呢件事開始移開少少。 多啲關注自己啦，俾自己滿足自己嘅需要咯。 因為既然你哋兩個都選擇重新再開始嘅時候，無謂令到自己咁唔開心嘅繼續， 唔好咁緊張住，掹到咁緊咯。 係咯， 係 咁。 系啊，慢慢嚟啦，要时间嘅，真系，但系一定可以走过噶，真系一定可以嘅，系啊， 唔该 晒，系啊，好，拜拜， 拜拜，陈小姐， 先要处理咗自己嘅问题先，系，即系放过自己先咯， 系咯，俾自己唔好执得咁紧啦，自己有另一啲嘅生活嘅圈子或者重新嘅一啲嗜好，使唔使成日都专注住一个先生事业，样都要。咁你繼續去 pick on 佢嘅時候咧，咁大家關係更加差，俾自己一啲新嘅方向、新嘅生活嘅方向、生活目的。 今日 thank you 曬 Matthew 啦，上到嚟我哋性情中人嘅環節。 係啊嚇，咁啊亦都係啊，即係 option 有好多個嘅嚇，咁啊希望大家都記住啊，十點半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而家有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晚上八点起，将将军澳日出康城领海第九座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逗留在处所内，并在听日凌晨两点前接受强制检测。當局目標聽朝八點左右完成行動，警方在大廈入口前設立封鎖線，圍起鐵馬，其後有海關人員和身穿全套保護衣人員到場協助，有工作人員在大廈附近的單車徑搭起臨時帳篷，暫存物資並設立臨時檢測站。晚上九點半，有居民和家人在身穿保護衣人員陪同下陆续落楼接受检测，居民检测之后获发物资包，包内有

屋龙虎榜盘州精选， 计划赶不上变化，应该点做？ 谁停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难道上要结婚？要执切每一步，总有机会平死追，快痛到却旧事繁琐。今天我怎么欢笑？看不到别离，谁停下这秒钟？谁改到我和上万步？天涯下那些贵宝，不过尘土。今不堪也无再追，再碰到再继续犯错，不必要见识不过也很早。 阿飞话试过定立咗一啲目标，但系因为时机环境而错过咗。疫情关系，佢觉得呢个情况可能大家都会遇到嘅，于是用音乐去探讨时间呢个课题。 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 作曲林奕康，填词 Oscar， 编曲吉森风 Nick Choi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吉森风 Matthew Sim 林奕康。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第四个礼拜，微升一级电棍位置，林奕康《时间的囚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敏感时刻，夜游夜游公子。 咦，郑公子呢期又去咗边度嚟啊？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呢？ 晚夜游郑公子呢个时候咯， 系啊，今晚哇好犀利，今晚郑公子呢身打扮 系咪啊？ 系啊，有我最爱嘅紫色， 多谢你， 你唔好掂佢件衫添啊！ 我知啊， 贵到啊，我哋一个月人工 唔系啊， 点止？ 点会啊？掂咗我唔使添啊！ 系我哋两个加埋一个月人工、啊。 你夜蒙通常嘅打扮都系咁， 系咪咁噶？ 系啊，好颜色鲜艳啊！ 啊，我会系咯，不过呢啲好个人嘅啫，我不嬲去边都系咁上下。 但系咧，去到。咁夜遊嘅地方都睇唔到㗎啦，花花碌碌。 咁唔關事㗎，呢、這個係俾自己一個滿足嚟㗎嘛，自我滿足嚟㗎嘛。 咪扮靚啲去玩咧，自己都好開心。 我都覺噶，同埋會覺得吸引人多啲。 係啊，咁、今日又帶啲咩地，帶我哋去咩地方有咁吸引先？ 係咯。 今日就不如講一講我有一年，其實就農曆都算係唔係過咗好耐啦。 係。 講翻有一年咧，就農曆新年就過咗去呢個新加坡。 嗯， 其實新加坡對於我自己嚟講咧，農曆年都出咗名係悶嘅。 係咯，新加坡成日啲人話莫呢好似冇乜特別話好玩嘅。 我就好未試過去新加坡嘅，但我已經聽人哋講話唔知夜晚幾點去又冇得飲酒啊，即係唔可以買酒噶嘛。 最緊要咧喺新加坡嗰邊咧，農曆嘅年初一二三， 閂門㗎， 真係冇嘢開嘅。咁當然你話。而家有冇唔同咗呢？我又真係答唔到你啦。當其時我都知道一定係㗎啦，因為去之前 plan 呢個 trip 之前呢，我都有問過當地嘅朋友，喂，農曆年過嚟係咪真係好悶㗎？係啊，你預咗好悶㗎啦，你最多都係你眼望我眼㗎咋，冇乜嘢，全部人又都係過緊年咧，見屋企人啦、 啊， 佢都有話點解你要過嚟咧？咁我冇辦法喎。 做嘢因為 呢次唔係做嘢， 三日應該唔會做嘢係嘛？ 我唔係去三日，即係我去咗成個禮拜。咁但我就話嗰次去都係一個類似 family trip 咁樣啦。咁啱嗰年一家人需要過新加坡嗰邊，咁所以過去。所以去之前咧。我都做足拱做足準備，因為明知悶咁點算咧？ 係咯， 咁講真， 咩準備啊？ 我哋屋企唔係新加坡人，我哋其實過去都係見朋友，唔係真係啲咩親戚嚟噶嘛。咁年初一二三， 這個朝頭早晏晝呢啲都梗係同屋企人一齊啦。但係未去之前已經諗到，咁夜晚點算？ 係咯，我就想問夜店咁新年嘅時候會唔會都閂㗎？ 都閂門㗎，係咪？ 都冇㗎， 即係 SPA 都冇㗎咯，揼下骨啦都冇， 乜嘢都冇㗎啦，真係。講真嗰句啊，有其他朋友即係以前去新加坡，如果係農曆去過都知。真係連食飯地方都唔多㗎嘛，即係以前啊。咁我所以咧嗰一次嗰一年去之前咧，我都用咗兩個月嘅時間去究竟諗清楚有啲咩可以做，或者有啲乜嘢係真係可以自己可以安排得到咧。因為其實同我自己啲朋友研究咗好耐都話，你過嚟真係冇嘢做。其實十次同佢哋講都話。其實你唔好過嚟啦，我冇得唔過嚟嘅喎， 一定要過嚟喎。應承咗屋企嘛。 咁跟住咁佢就有同我講話，如果係咁樣，你只可以自己諗辦法啦。 揸車去馬來西亞， 即係我都幫唔到你。 所以鄭公子咪話用咗兩個月籌備咯。佢永遠最細心嘅咧就係夜晚去玩嘅時候。上次咧去嗰個 party， 你記唔記得澳洲嗰、那個？佢都籌備咗好耐。 我想同聽眾講一講咧，即係我講呢個事件之前咧，真係冇同你哋夾過，會講啲乜？ 係啊， 不咁啱你就提翻我嗰次提過去澳洲， 係啊， 我就想話咧，就係、是、有一晚夜難人靜，自己又諗咗好耐，點算咧？年初一二三晚有咩搞咧？日日都喺屋企，即係唔係喺屋企啦，就喺酒店啦，同屋企人啦嚇。咁夜晚真係我又嗰陣時我係真係鍾意四五點鐘啊都未瞓嘅人嚟㗎嘛。咁、你話食完晒飯點算，所以你提返嗰次澳洲呢，就係、是、有一晚夜難靜嘅時候我亦都諗返起澳洲。 叮 叮，跟住我就哇需要花啲時間去聯絡一下啲舊愛先。 真係有用嘅舊愛喺呢個時間、啊， 新年人哋唔使拜年啦。 我係想講就係、是、嗰一次同你哋講過喺澳洲呢個大派對，即係呢個私人派對入面咧，咁誒認識咗有幾個女仔，咁時不時咧嗰陣時都有聯絡，咁都 keep 住一個好好嘅關係啊，好 nurture 住佢，好愛護緊呢啲關係，咁、所以我突然間講話係，不如。同佢哋聯絡一下， 係係 睇下佢哋有邊一個有興趣， 話曬有幾話曬有幾個嘛， 係啊， 其中一個有反應都得， 二四六一三五搞掂。 咁所以咧，我就嗱嗱聲就開始啊，喺度發信息啊，發信息，hello 你好啊， 唔怪之鄭公子話籌備兩個月咁耐， 因為要啲時間 醖釀翻感情啊。 我想話咧，籌備我喺度苦惱咗兩個月，但係到呢一個 point 呢個夜難人靜呢個 point 咧。其實已經剩翻三個禮拜嘅時間， 哦，要快啲啦！ 因為你要明白，兩個月嘅籌備係同我都話啦，同朋友講咗成十次、十幾次，究竟有啲咩做，諗嚟諗去諗唔到，終於去到嗰個好絕望嗰個 point 嘅時候，先突然間醒起，叮，澳洲，咁所以我就嗱聲即刻一次過 send 咗我幾個 keep 住有聯絡嘅 新加坡朋友， 唔係澳洲嘅 朋友， 澳洲嘅朋友， 澳洲特登个新加坡， 系安排嘛？ 哦，原来系咁啊！我仲以为系新加坡里边嘅人添。 系啊， 唔系，咁新加坡嘅人全部都过年啊！ 哦，我以为你新加坡有 等系要，梗系要外游去啦。咁所以终于 contact 咗有几个咧嘅时候，有两个话 OK 啊。 哇，咁两个你点拣啊？ 都有段時間冇見兩個，點揀唔使揀啦，一次過兩個過嚟啦。 哇！ 咁所以咧，嗰次去新加坡嘅時候咧，亦都短短地安排咗兩個我認識嘅舊愛。 係 咁啊，佢就都係其實各自飛啦，當然啦嚇。咁啊，終於咧就我到咗新加坡，跟住就 安頓佢哋啦， 安頓咗即係同佢哋 meet 咗，安頓咗佢。同我哋留宿嘅呢個酒店都係同一個地方， 係唔同樓層。 咁當然唔同樓層啦， 陣間同樓層。 心。 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间能如昨，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早就需要勾勾，不小心就没 當然年初一啊、二啊、三啊，即我都講啊 ，daylight 時間是是加晚飯時間就同屋企人一齊啦，跟住食完曬飯啦，恭喜完發財之後咧，咁我就哦 ，OK 啦，咁我都翻房先啦， 係 係，你哋都唔好太夜啦，聽朝一早晨早又話唔知要見邊個啦，同埋我想講。咁當然喺新加坡，我屋企嗰啲朋友咧，亦都梗係誠意拳拳知道我哋過咗去，其實 day day 都安排得好咗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又要講翻嗰幾日 end up 咧，年初一二三號係幾辛苦嘅。 係、嗯、啊，你玩到 咁夜晚，我又去到好早啦。 係啦、啊，你叫咗兩個澳洲嘅嚇舊愛嚟到，唔通你唔招呼佢？ 係咯、啊，冇錯。咁所以咧就係話。食完飯我就 party 啦，跟住 party 咧就 party 到可能最少都四五點啦，咁、就跟住起身嘅時間其實唔夠八點喎、起身，咁埋我都盡量，好彩我屋企人都唔係好早好早啊，所以都同咗其他啲啊 auntie 啊 uncle 啊邊個邊個啊，全部話最 早 都係八點約食早餐， 八點都叫唔係早啊， 即最早，咁啊當然因為喺酒店。佢哋食早餐八點，我咪早餐唔出現咯。即係我八點幾就夾硬起咗身，沖個涼，跟住就出現。 咁你哋係啦，即係夜晚都冇乜地方去嘅話，咁都係留喺酒店玩嘅咯。 酒店入邊 係啦，係啦，冇嘢玩㗎啦。 咁但係當然啦嚇，我亦都想講講，借住呢個機會，亦都講下我哋啲男士嘅一啲可能 fantasy 啦。因為未去之前我都有諗㗎嘛。咁大手筆 又咁好， 系咯， 有人肯邀肯应约。在澳洲特登飞过去，咁到夜晚嘅时候，我都要谂下，我有啲咩 fantasy 咧？咁啊，又有两位女士，咁又我嘅旧爱，咁佢哋亦都好专业地，因为佢哋都系吓从事呢个咩噶嘛， 系娱乐嘅行业。 佢其实佢哋都有主动啊，咁你有冇啲咩特别嘅 fantasy 啊？ 哇！ 呢个系去之前嘅工作啊，又多咗样工作。不过呢种工作 好多思考啊，真系啊， 工作形容呢件事搞 错啊，觉得 我都 专业啊。 我都用咗即系一段时间去谂啊，系年初一二三，咁我究竟又有两位旧爱出现，我又有啲咩 fantasy？ 喂，叫佢扮春丽啊！ 咁咧，我又唔知点解莫莉，你应该唔系春丽嘅年代，你会即刻谂到春丽。我真系一个春丽嘅年代， 因为新年啊嘛，有两个波波啊，着住旗袍。 但系春丽又系 suppose 系我哋中国人嚟噶嘛？咁但系我只系谂，有啲咩 fantasy 咧？咁讲真，其中一个 fantasy 咧就啊，咁我就写 message 俾佢，我就话 how about 我哋扮演角色。一个是 teacher， 一个是我同学啊，哦、一位老师同一位同学、啊， 同场演出咯、 啊， 真系 系啊，冇错，同场嘅演出，所以咧呢个是我第一晚嘅 fantasy， 哇， 第一晚嘅 fantasy， 咁当佢哋亦都好专业嘅， 系系， 佢哋有带埋架餐过嚟， 哦，即系考、啊， 即系有扮老师啊， 间尺啊， 间尺系好重要嘅道具嚟噶，喺香港嘅系啦。 你哋讲开间尺，佢有冇间尺咧？ 佢真系谂啊！ 我净系 粉笔 诶，间尺就真系好似冇。 使乜啊？张晨，你上体育堂嘅啫。 唔系，我哋啲男士即系好真系咧，要嗰个 teacher， 佢有戴眼镜啊，跟住着得着得都好斯文，但系当然好性感嗰种啦。大家想象得到。 系 咁啊，所以亦都冇令我失望。 真系估唔到啊！ 系咯， 我真估唔到可以系喺农历新年放晒假嘅时候，可以有 特别节目。 所以咧，对每一个困境嘅时候，最紧要靠自己， 系从自己双手创立出嚟。 唔系啊，困境系问题系攞嚟解决嘅， 冇错， 都解决到。 困境可能会带俾大家一个惊喜嘅。 系，咁呢个只系第一日嘅幻想啦。 系啊，第一晚 完成咗啦。 系第一晚嘅幻想。 系啊，第二日 咧，第二晚 你七日我有。 第二日咧，我就有啲扯得比较远啦。 系， 我就 外星人噶嘛。 哎，你又真系冇错喎，阿莫莉，我开始有少少惊。 你讲真噶？ 我惊嘅就系因为原来你都系咁嘅人。唔通你系我嘅女版？ 因为你话扯到好远啊嘛 ，OK 喎，外星人玩咩啊？咁样 玩佢哋系外星人，我 你就系地球人， 我系我梗系做星际嗰只啦， 揸住支枪咁招咁招嗰啲啦。 我当其时系决定 Star Trek， 我就冇谂到要做呢个 Star War。 哦，你是 Star Trek 啫，就唔系 Star War， 系啦，冇， 即系唔会有 Leia 公主，可以金色 bikini。 可能我真系对春丽冇乜兴趣，因为阿公主嗰个妆都系有啲似春丽， 春丽系啊， 所以我都 两个计。 所以第二晚我系玩 Aliens， 哇，细节讲唔讲得噶？ 系咯， 细节我亦都要讲翻。 佢哋真系有着嗰啲 外星人 的，外星人嘅。裝束打扮， 哦，呢啲對於佢嚟講 濕濕碎啦， 佢仲要真係化到行曬全部綠色添啊！ 哇，化嘅唔係著嘅， 係咯 ，body pink 嚟嘅喎，咁啊真係 佢有 body pink， 哇 哇，佢真係拎好多嘢過去喎， 其餘嗰啲嘢黐落去嘅啫， 估唔到你講添，真係好啦， 用手搣嘅又有，唔用手搣嘅， 好正，我覺得成件事。 所以佢 end 執嗰個農曆年其實係幾精彩的。 佢攰過你， 咁唔係， 你都係諗啫。佢要實現喎、啊。 喂，我想話，當然我就話佢哋好專業、啊。 佢真係好專業， 係啊。 當我出去外遊嘅時候， 佢哋即係朝頭早啊，晏晝啲時間咧，咁佢哋就當然瞓覺啦，跟住瞓醒啦，又當然我都唔理佢其實咩啦。總之到我夜晚翻嚟 食完飯， 我只要一開嗰對酒店門， 就有驚喜。 哇、 哦！佢連外星人嘅閃閃波都有埋掛喺個房， 好狂野啊！ 真係狂野。咁你連續嗰 我哋。 三日定七日啊？ 我唔止三晚， 我唔止三晚嘅。 我基本上佢哋留咗喺嗰边咧，又留咗五晚嘅。 哇！即系每晚都唔同主题。 诶嗱，咁因为咧呢啲主题我要提供噶嘛， 梗系啦， 我亦都冇谂到咁多。 咁、啊、有冇啲系佢哋提供翻俾你啊？ 佢嗱。佢哋提供俾我有陣時咧，又唔係要下下玩 cosplay 嘅， 有時傾下偈都得嘅。 有陣時亦都要玩下，即係嗰種愛情感覺嘅。佢又好似好 care 你咁樣啊，咁啊要 pamper 你咁樣啊。但係即係唔係晚晚都咁紅噶嘛？不過年初一而家要紅啲啊，呢個我自己諗嘅。 你都俾自己唞到，又俾佢。仲有得休息， 都系留翻少少想象空间俾听众。 系系系，嗱，即系亦都俾一条桥大家啦，吓，即系总之，如果 要自强， 系啦，有啲乜嘢系啦，放假揾唔到地方去嘅，其实即系吓， 可以自己 DIY， 可以自己 DIY 谂下， 系啦， 系啦，揾翻啲旧爱，嗱，所以仲要同旧爱保持好嘅关 系，系啦，仲要 keep 住嘅就系由几咩年份都好，你无论咩年纪都好，要充满无限嘅创意。隨時可以實現得到， 真係學到嘢。 我覺得母女真係我嘅女版嚟。 O、okay, K， 可能佢都玩下嘅。 我就係話， 外星人 好似新年嘅時候都喺新加坡先。 好，多謝鄭公子。 Thank you。 I'm a lady killer， 喘氣的、素顏的堆滿身邊。转眼间反抗的一秒捉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真诚越练越熟练，打我一跌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吓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你都不正Baby girl 被得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im not dice, you just like big it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搏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I select the way you fly。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 金冠张开倒下，动作招式比高下。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有边个人可以玩到好似佢咁嘅啊？真系， 我话俾你听，我真系觉得佢系一个劲嘅神人啊！佢唔知系一个杀手，佢用神人去形容佢添啊！ 系咯，明明所有铺头都闩晒，又冇嘢玩啊，咁都俾佢谂到啊！真系， 仲要佢可以令到身边或者之前嘅爱侣咁融合啊嘛！ 即系所以咧，其实咧。对人好呢就是重善恩得善果的。 而家听緊嘅係肥仔嘅歌曲啊 ,Lady Killer。 係啦，咁我諗鄭公子都算係㗎啦。 好明显係啦。好啦，今日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 係啊，星期五啊，玩得开心。拜拜。Bye bye